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我是杨洋。今天三所高校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来到节目现场的嘉宾。首先为您介绍的是国际关系学院招办主任刘海明。您好，刘主任。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外交学院学生处副处长池喜文。池处长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南京大学招办主任赵明。赵主任好。 主持人好， 欢迎 观众好。 每年这个南京大学都是通过电话连线哈、和我们的这个家长和考生进行交流。那今天呢，赵明主任呢亲自来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非常欢迎您，感谢您远道而来。 也感谢主持人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好，那今天三所学校大家相关问题欢迎您及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 这里呢也提醒我们各个微信家长群的这个家长朋友们，您的问题一定要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 因为在直播过程当中我是不会看手机的，只有这个我前面的一台电脑，这就是微信平台，所以呢您的问题发送到这个平台上我会随时的看到。好，那今天的三所学校我们首先来了解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关系学院是一所与共和国同龄的全国重点大学，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学校以服务国家发展和社会需求为核心，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要求高、专而精的办学理念，不断创新厚基础、宽口径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人文精神、创新能力的复合型卓越人才为己任，建设在国际问题等领域特色突出的高水平大学。学校促进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协调发展，积极发展多领域高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教育，不断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学校多年来为政府部门、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传播媒体等培养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许多毕业生已经成长为蜚声中外的专家学者、业务骨干。目前学校本科教育设有两个学院和五个系，设有国际政治、国际经济与贸易、英语、日语、法语、传播学、法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网络空间安全、行政管理等十个专业。 国际关系学院今年高招方面有什么样的政策呢？我们请刘海明主任呢给大家做具体的介绍。其实每年我问的第一个问题都是招生计划书，其实这个问题每年呢到这个时候都还没出来哈、刘主任给大家说一下去年的吧。 国际关系学院2017年在京计划是82人。2018年呢我们全部的计划是减少了70个人，所以2018年我们总计划是500个人、但是在北京的计划呢目前没有减的这个考虑、所以呢应当跟2018年跟2017年基本持平。 那也就是说总的这个计划数其实是减少了，但是呢 对于北京的计划并没有减少。 对， 那对于北京学生来讲这挺好的消息啊。 是的， 是吧。好，那这是一个招生计划。其实说到国际关系学院呢今年有一个变化哈、那就是新增了一个专业。 对，2018年我们新增了一个网络空间安全专业啊。这次获批新增的网络空间安全专业将与我校2018年2月获得的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建设相衔接。大数据时代来临、我国空间安全人才的缺口超过百万，我校呢从为国家培养专门人才的大局出发，与我校国际关系、外语言文学、世界经济等专业一起培养具有政治特色的、全面的、综合的、文理兼修、内外兼具的复合型人才。本专业呢旨在形成与密码学基础及应用、信息内容安全、网络攻防与信息系统安全、电子取证等研究领域的独特优势和特色，打造网络空间安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平台和基地。本专业毕业生可在政府机关、涉外政法部门、金融通信等领域从事信息安全系统、计算机安全系统的研究、开发、管理，也可以在 IT 行业从事计算机应用等相关工作，应当说符合国家和市场的需求，前景很好。 这是网络空间安全专业，这一次是在本科获批是吧？这是个本科专业。 对，我们硕士也同时获批了。 硕士这个已经比本科这个其实还早就获批了。 对对对， 是吧？ 对。 那如果四年之后我们的本科毕业生就直接可以读这个硕士了？ 对，可以考入攻读 攻读这个网络 空间安全专业这样的一个硕士啊学位。那么其他的一些专业哈、啊，我们看应该大概有九个是吧？那么是吗？ 对，加上新增的专业，我们学校应当是总共开设了十个专业。 十个专业 啊。 其中包括了英语、日语、法语等三个外语专业，另外还有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网络空间安全、国际政治、国际经济与贸易、传播学、法学、行政管理。其中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网络空间安全呢，只招理科生，其他的专业都是文理均招，并且在军都有计划。 嗯，这是专业设置安排啊。那么大家可能说到国际关系学院呢，有很多的问题也要问。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啊，相关问题您都可以提出来，在这里呢，请刘主任呢也给大家呢做具体的介绍。那么很多的这个家长在报考志愿的时候，首先要考虑这个专业好不好，前景怎么样，就业好不好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关系学院的这些相关的专业，在这个毕业之后，都要去什么地方工作啊？ 啊，因为国际关系学院主要培养的是具有国际视野、人文精神、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所以他就业呢也比较多元化，到各个方面的都有，但是主要集中在国家党政机关、外事部门、涉外企事业单位、新闻媒体、金融机构、大中型企业及教育、科研等工作部门。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学生在毕业之后所选择的面是很宽的，而并不是说像我们的这个学院的名字这样，国际关系好像都特别的高大上。 它实际上是比较多元的。 嗯，其实您看刚才您说企事业单位啊，这些包括传播呀、媒体啊当中都可以。那有可能像比如说我们这一行，我们的同事也有可能就是比如说 也有，我们有一个小强， 嗯， 就是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 嗯， 一个学生现在在电台工作， 是吧？所以都有可能哈，在这样的各个的部门哈，各种各样的部门来工作。嗯，那好，那如果说大家想要这个不马上工作，而是继续深造啊，或者说这个读研出国的话，嗯，在这方面呢，我们深造比例大概是多少？如果我们去留学的话，这个事儿可不可以啊？ 应当说现在我们学校所开设的这些专业呢都在逐步的深入，选择继续深造的学生也比较多。总体上来说，我们在国内升学的比例占到了全体毕业生的大概 25%， 主要集中在本校的研究生部，清华大学、北大、人大等学府。另外出国境学习交流的大约也占到了 20%， 这个比例还是相当大的。 嗯， 这些学校人呢分布在全球的各地，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法国、丹麦等国家，像哈佛、伦敦政经大学、伯克利等大学也有不少的学生。 这是属于这个深造的去向哈。还有就是工作之后如果要是出国有限制吗？ 没有限制。国际关系学院虽然规模小，但是在国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嗯， 根据我们全国世界各地的校友反馈的信息，国际关系学院在国外的认同度甚至比在国内还要高一些。 嗯， 所以我们学生申请出国学习工作都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嗯，这是国际关系学院一些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比如说毕业深造啊，以及就业的去向。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家长可能现在越来越关注，就是比如说很多的专业里面的东西哈，比如说特别喜欢某个专业，想要了解一下具体的内容。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新自知，他说想要老师介绍一下信息专业的主要课程。信息专业应该是信息管理、信息系统吧？这个专业。 对。 嗯，只收理科生是吧？ 对，这个专业呢，我们只招收理科生，因为它的课程体系啊比较复杂，在我们学校的网站上也都有详细的介绍。 嗯。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直接到我们网站上去查阅。 您指的是主要的课程哈， 可 以在网站上去查阅哈。另外像这样，这个专业它的这个深造的途径和毕业的去向呢？ 他主要其实还是从事国家信息安全的这一块的研究，因为国关的所有的专业其实它都有一个政治过硬的特点，所以到政府机关工作还是我们的主要方向。嗯，然后呢他因为专业各具又有不同的差别，所以到政府机关的各个部门工作都会有。 嗯，像刚才您说的这个一共是十个专业，他们中间会有一些比如说交叉的课程吗？ 基本上国关的所有的学生的 外语水平都是需要保证的、 嗯、 因为我们实际上所有的国关的学生不管是语言专业和非语言专业的都可以参加专业的英语四级和专业八级的考试、 嗯嗯、 并且我们的通过比例是非常高的。我们在外语在学校里边有一个创新性实验班，它的优良率是达到了 97%， 这个比例在全国来说应当都属于比较高的一个优良比例、 嗯、 所以所有的专业都对外语有基础要求。另外一个呢就是国际关系的一套理论学习，应当说国关不管什么专业的学生都会耳濡目染的接受到这样的教育， 嗯， 所以才会具备国际视野 啊。所以他的这个有关于国际关系的课程是所有的专业的同学都要去学习的。 对、 嗯、 对啊、 刚才您说到了一个创新性实验班，这个实验班是我们进校之后再选拔的吗？还是 对的，因为国关其实比较注重学生的教学培养，开学第一天就有入学考试、 嗯、 这个考试呢会选拔出一些比较优秀的学生来参与到我们创新性实验班的教育和教学。应当说从课程体系设置上就跟普通的学生是有区别的、 嗯、 所以也希望外语基础比较好的学生能够报考我们学校。 那有多少班额、嗯、 大概是我们有两个创新性实验班、 嗯、 一个是英语专业的大概是30个名额、 嗯、 非英语专业的就是大学英语实验班大概是30个名额。 嗯，这是我们入学大一新生入学之后你可以去选。 对。 嗯，那还有一点，刚才您说了其实外语成绩对于国关的学生来讲很重要哈、 嗯、 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一定要参加外语的这个口试吧。 对， 所有的专业吗？ 我们语言类的专业对外语呢有口试的要求、 哦、 要求是达到4分以上。 嗯， 非语言类的专业没有语言的考试的要求、 嗯、 但是需要就是英语的单科成绩达到良好。 嗯啊、嗯、好，这是一个英语的要求啊。好，那在刚才新自知还提了一个问题啊，说在京的招生人数和大概的分数线啊、 嗯、 招生人数其实刚才一开始我们就给大家做介绍了，在北京的计划并没有减啊、嗯、 啊，对，还是80多个吧。 嗯 啊、 嗯，好，那这个呢是大家这个在微信平台上提出的问题啊。那么其他的这个我们的听众也可以随时的发送到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您的问题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实时的回答。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啊，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有关分数的参考。在我们即将这个出来的高招手册当中呢，我们会看到每一所学校的录取分数的参考，而且是近3年的。那我们来看国际关系学院它这个分数参考，如果大家看到的话，这里刘主任也给大家特别的强调一下哈、 啊、 我们有一个录取分数线，同时还有一个平均分，很多家长可能会、 啊、 可能国关在这块 对，因为国关我们是有面试 一点 对，所以还有就是相当于每个学生的录取的分数它还有一些面试的考量、 嗯、 所以我们统计的呢是近3年的一个录取平均分，2017年是各个专业的平均分，因为我们专业之间没有极差，所以是打通了的一个平均分、 嗯、 文科是602，理科是601，2016年文科是622，理科是613，2015年的文科是616，理科是620、 嗯、 因为我们还有男女生的区别，所以男女生呢也会相对有一点不同。 是男女生要分开排队吗？ 对的。 哦、 嗯、 那男女生如果是这样的话也会有比例的限制。 对，我们是分文科理科分男分女来排队录取、 哦、 啊，大概我们男女生的比例是1:1。 1:1 啊，女生比例根据我们章程规定，女生比例不超过招生计划的50%，实际执行的话大概是1:1的比例情况、 嗯。为什么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比例的安排呢？ 啊，因为它也是为了服务国家相关涉外工作的需要、 嗯嗯、 啊，因为在这一块设置了男女比例1:1的限制。 嗯。嗯，

大家核算自己的身高是否超重，体重是否超重呢，就根据这个标准身高乘 1.25 来测算。当然国关还有视力，是矫正视力 4.8 以上，同时还有身心健康，无其他急慢性疾病等一些的其他要求。希望大家有意向报考的学生一定仔细的阅读我们学校的招生章程。 如果符合了这个体检的那个章程上的要求，是不是大概就可以了？那里边这个比如说矫正 4.8 会是我们特别的一个要求吗？ 不会是。 不是哈。 对。 但是像身高啊体重这个是我们额外要求的。 对。 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您说应届毕业生，也就是说往届生是不能够报考的。 对。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在20周岁以下。 20岁以上也不可以、啊。 对。 那有可能就是往届生了。 对。 好，这是，那也就是说都需要面试哈。那如果现在不是团员不可以报，所以在这点也提醒大家别到处报了也不会被这个录的哈。 对。 这是。新自知想问这个国际关系学院有哪些专业参加自主招生？哎，这个还是一个挺新的问题哈、以前好像还没有遇到过。 我们国际关系学院没有自主招生的专业，但是我们在所有的专业都需要参加面试。北京地区的所有专业都需要参加面试，然后高考志愿在提前批填报国际关系学院为第一志愿的，就是说我们只接收第一志愿的考生。高考成绩达到了我们学校面试资格分数线，且符合我校章程所规定的报考条件的考生，均需参加面试。面试合格以后呢，网络程序来网络。 对，所以快乐是福他提了一个问题，他说那这个国关的面试是在高考前还是高考后，需不需要单独报名？ 考生不需要单独报名，只需要在提前批填报国际关系学院为第一志愿。然后呢，大家填报志愿结束以后，我们会从考试院那边得到大家的相关信息， 就够我们的这个条件了，分数条件了， 对 吧？ 符合我们分数条件、政治面貌、身体条件等录取条件的，我们会通知参加面试。面试的时间一般是在7月初，去年好像是在4号，7月4号，今年也差不多会在前后一两天。具体的面试时间、面试资格以及相关的要求会在6月底在我们学校的网站上公布。所以如果报考了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也请及时的关注我们学校的网站。 那如果说没有接到面试的通知，是不是 对，如果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没有达到我们面试资格线，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虽然达到了我们的面试资格线，但是不符合我们的基本的录取报考条件。 好，那所以也提醒考生，如果在提前批报考这个国际关系学院的话，在一批其实你还可以报其他的这个院校，只不过是我特别喜欢这个学校，我把它放在提前批，如果把我录走了，那我下面我就不惦记了。如果说万一啊，如果要是比如说没有接到通知或者不符合要求的话，还可以再参与一批的这个录取。好，那相关的有关国际关系学院的一些问题，大家还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啊。那么稍后呢，我们会给大家呢来介绍下一所学校外交学院。这所学校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特色？今年又有哪些政策方面的安排？我们呢会请学生处副处长池喜文来给大家呢做具体的介绍。好，那么给大家来说一下互动的方式。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同时呢，微信平台您发送问题，还可以通过65150822和65150833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来提问啊。主持人秦天会在导播间接听各位朋友的电话，也同时呢也会把问题呢传到我这里。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外交学院。 外交学院是以服务中国外交事业为宗旨，培养一流外交外事人才的小规模、高层次、特色鲜明的外交部唯一直属高校。创建于1955年，由周恩来总理倡议成立并亲笔题写校名，并提出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16字方针为校训。 2014年1月，外交部、教育部确定外交学院成为两部共建高校。2017年9月，外交学院以政治学入围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拥有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学位授予权。建校60多年来，外交学院本着服务中国外交大局和外交一线的方针，秉承外交特色鲜明、外语优势突出的办学理念，致力于培养爱祖国、知识界、通专业、精外语、高素质、复合型的优秀外交外事人才，为国家培养了20000余名优秀毕业生，其中近500人担任驻外大使，为新中国外交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世界上凡是有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就有外交学院的毕业生。2012年9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视察学院沙河校区，并为学院亲笔题写了中国外交观的摇篮。 以上大家了解到的是外交学院的概况，我们请学生处副处长池喜文来给大家呢做今年高招的相关政策的宣讲。池处您好。 你好。 来看一下今年的这个在北京的招生政策是否稳定啊？先问问您整体的计划数有增加或减少吗？ 今年我们整体的招生计划仍旧保持在360人左右，没有变化，还是保持稳定。 那北京计划呢？ 北京计划还是跟这个2016年、2017年保持不变。我预计，因为现在整个这个计划并没有最终确定。我们预计。仍旧不会保持在60人左右。从这个2016、2017年来看，我们文理科均招收30人，我预计今年也会保持这个水平。请这个各位考生和家长及时关注我们的招生网站，如果是有这个招生计划发布出来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公布在网站。 好，那么每年的高招咨询我们都把国关和外交学院放在一块儿哈，大家都会觉得这两个学校好像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又有不同哈。那我们来看看录取批次上其实是完全一样的。 是的， 都是 在提前批次。对，都是在北京的话它属于 A 段。它提前批次 A 段。 那刚才刘主任介绍了国关呢，它会有一些面试的要求哈。那么外交学院这一点上可能会有所不同，我们来区分一下。 我们这个外交学院这边是没有面试的要求。我只是看成绩。 那像体检的要求有特别的吗？ 也没有单独的体检和政审，也都没有这个相关的要求。 这是两个学校可能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哈。好，那么如果大家有关于外交学院的问题，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2018年的专业设置是不是有所变化。我在看我们的这个高招手册的时候，其实文理兼招的专业大多都是这个都是重合嘛，那么只有3个专业在这里面可能要特别的提醒考生。 是这样的，就是外交学院总共现在目前有9个专业，有外交学、英语、翻译、法语、日语、西班牙语、法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这9个专业。其中呢，外交学呢分2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外交学、外交与外事管理方向，第二个方向是国际组织方向。这些专业和方向全在北京投放计划。但是呢，在这个大部分的专业都是文理兼招，但是法语、日语、西班牙语只招文科考生。请这个考生注意。 像一些这个录取规则呀、专业设置，我们今天就是简单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其实更具体的，大家在这个网站上都可以特别详细的查到。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非常短暂的时间，让大家了解一下您可能在字面上看不到的东西。我们来看看这个外交学院它的人才培养方面的特色哈。有3个字，复合型，这是外交学院培养人才的一个特色。那么池处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所谓的复合型指的是什么？ 我先说一下，就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吧。我们的一个人才培养特色。外交学院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他的这个招生计划是每年360人左右，这是我们坚持了好多年的，一直坚持不扩招。 为什么？ 我们要走小规模精英化的这样一种教育理念。 精英化。 对。那么我们现在是刚才说过了，九个专业，一共现在是17个班级。我们所有的专业都坚持每一个班级20人小班授课，那么而且我们的本科的师生比是1:6.2。 那就是一个老师管六个 六个学生、 嗯、 对对对对，那么这样的话能够保证我们的教学质量和课堂的效果， 嗯 啊，这是我们的一点。 对， 那么第二个点呢，我觉着外交学院的话，它着重突出一个在人才培养方面着重突出一个外资，那么这个外资呢又分两个方面，一个是外交，一个是外语， 嗯 啊，那么外交的话，我相信这个知道外交学院的肯定知道我们的外交学，啊，我们现在这么多年来外交学院已经形成了以外交学国际关系为主导学科，外语为优势学科，国际法国际经济相互支撑优势互补，外交特色鲜明的学科体系。那么2017年我院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和外交学进入了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那么外交学呢是全国我们学校的这个外交学是最早设立外交学本科专业的高校。外交学专业为国家级的重点学科，英语语言文学为北京市级的重点学科，外交学和英语专业为国家级和北京市级的特色专业建设点。那么除了这个我们的外交学还有语言类之外，那么我们还有国际法，还有一个国际经济。那么国际法那么被确定为全国首批涉外卓越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那么国经学院各专业也是以经济外交作为学科定位，它的发展方向是一个经济外交啊。那么外语类的话，它也是除了这个语言知识之外，还要增加一些这个外交方面的知识， 嗯 啊，那么也会涉及到一些你比方说传媒呀等等这样一些知识， 嗯， 啊，那么这是属于专业方面的。那么第二个呢，我想说的是外语啊。那么刚才刘主任也讲过了，这个国关这个他们的这个培养这个特点，那么我们两所学校可能有些相似的地方，也都说是非常重视 外语， 外语啊，外语的，那么我这个外语教学在我院的这个教学体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我们对非外语类这个专业的学生，他的英语要求是按照专业英语要求的。那么从这一点的话，可以从学分设置里边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非语言类专业的这个学生，他们的这个课程设置，这个英语课程的比重， 嗯， 大约这个学分占总学分的大约是30%。 也非常比例非常高的哈， 对对对， 而且还要达到这个英语就是外语专业的这个 对专业英语的 水平， 对对对对，那么英语专业，而且我们的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的这个师资是共享的， 嗯， 也就是说教专业英语的也会教我们的这个非英语专业的这个学生， 嗯， 那么而且我们的外教比例也很高啊，大概占了40%吧， 嗯 啊， 外教是吧， 对外教授课的比例， 嗯， 啊，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可以从看出来，就是我院这个开设了45门就是全英文课程或者说双语课程，其中35门属于这个全英文授课，那么10门是属于双语课程，但这10门里边这个双语课程里边我们要求的是你70%的授课内容是要用这个英文去授课的， 尽管是双语但是比重还是不一样， 对对对， 嗯， 那么这样的话其实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效果就是， 嗯， 我们其实就是英语这个水平， 嗯， 啊，我觉着是位于这个所有这个全国高校的前列， 嗯 啊，那么我们国家46级的通过率是100%，那么平均分位列全国高校的第一名， 嗯 啊，这是指的非语言类专业，那么我们这个英语专业的专四专八成绩近些年来，通过率也均在93%以上， 嗯 啊，那么非通用语的这个专四专八通过率也很高。那么也是位于这个全国外语类院校的前列， 嗯。那我问您，这个外语类专业肯定是要参加这个英语口语的考试了。嗯，那非外语类专业的呢，同学们呢，也要参加吗？ 也要参加 周末的这个比赛， 就是高考 周末的这个考试啊，对， 高考外语口试是吧？ 对， 也是需要的，嗯， 啊，都是需要 的，我们这个对跟这个国关这边不太一样， 对， 我们是所有的专业都是要求有口试成绩， 嗯， 而且要求合格， 嗯，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英语水平特别的好，出奇的好， 其实到外交学院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哈。 对 对, 对，因为它本身要求就高。 对。 嗯，那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我们看到有很多比如说外交学呀、包括一些像国际经济贸易啊等等哈、这些专业我们学专业知识，那同时这些同学作为非外语专业的同学英语的要求又被提得那么高。那么如果是外语专业比如说像英语日语西班牙语这样的真的是外语专业的同学，他们又能够学到哪些相关的一些专业知识呢来补充他，因为语言毕竟它是应用的嘛， 对， 它一定是要有一种复合的东西， 嗯， 它可以再去学别的专业吗？ 对，可以的。我们现在学校实行这个主辅修双学位制，那么现在呢，我们提供在从大二开始可以辅修第二专业，那么已开设了外交学、那英语、国际法和国际经济贸易四个辅修专业。 这个是不是专门给外语专业同学开设的呢？ 也 不是，也 不是，大家都可以来 选，都可以哈。 那么他只要是有这个意愿，都可以来选，只要最后他修够学分，就可以拿到第二个学位。 一般同学他都会辅修几门呢？ 只能是一门。 一门啊？ 对。 那我有余力，比如说我学两门不行？ 我相信在外交学院这个学习的话。 不会那么轻松， 对，不会那么轻松。 是这个越好的这个高校，真的是学习越辛苦越累哈。 是的，是的。 所以他只有能力再辅修一门了。 对。 啊，毕业之后呢，就是双学位。 要修够学分才能拿够双学位。 有多难吗？难吗？有多难？ 我相信这个还是对于一些这个，如果说有学与力的话，还。可以，但是如果说你的去专业学习比较吃力的话，那么我们不太建议去 尝试的，会很辛苦 啊，很辛苦。 好，那刚才其实通过一解释，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小规模办学为的就是其实精英化的教育哈，很小的班额，一个教师可能会对6.2的学生， 对， 那管的真的就是很细致、很周到了。 因为我对于我。我从我跟我们教师交流来看，很多这个班级老师上课都不用点名， 都认得， 一打眼一看就知道谁没来。 我们是肯定没有那种大课啊， 也有大课，很少， 很少， 都一般属于那种公共课，但是专业课的话，基本都是小班来上， 所以那个学生也没法逃课。 是的， 一览无余。 对，是的。 那还有就是我们家长其实现在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就特别注重学校的一种国际合作呀、国际交流啊。那作为外交学院，我觉得肯定是跟国外院校啊，包括各界人等打交道最多的地方了。那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形式可以让学生有这种实践的机会，包括交流的机会？ 我先说一下这个，可能家长很多都关注的是我们的这个出国交换的情况。就目前来说，外交学院已经与这个94所境外院校和学术机构建立了实质性的交流合作关系。那么，比方说这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院、英国利兹大学、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院。奥地利维也纳外交学院等，那么94所学校，那么从这个我们派出这个学生的这个比例上来讲，近几年的是在稳步的上升，我们目前本科生，我指的本科生，在校期间赴国外到国外大学或者是研究机构去交流的比例已经达到了33%。有的院系甚至能够将近100%吧。有的专业啊。那么2017年，那么我这个我院的学生赴外交流比上年增长了13.7%啊。那么本科生那个交流增长了15.2%。那么海外院校来我院交流的人，这个学生的人次增长了3.7%。它这样是一个整个是一个 趋势，是要往上走的。 对对对，是增长的。 好，那刚才说到了这个合作的这些项目，然后学生可以有去交流的机会，这个时间大概都是多大多长的一个周期呢？ 有的是半年，有的是一年，大概也记主体是在大三， 大三走， 对对对， 大三去交流。另外我们学校还有一个这个比较突出的特色，就是一旦有一些什么外事活动啊什么的哈，我们同学都会去做这个接待的任务， 对， 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一个实践的机会了。 是的，这个可能是这个我们的一个特色吧。对于外交学院来讲，因为我们属于外交部直属高校，有可能会有这个先天的条件。 对。 那么，我们学生会积极的组织学生去参加一些这种国家大型的这个国际会议。来 做服务工作吧。 对，做服务工作。那么，其实就是一些外交外事的一个实践。 对。 那么我们参加过的，你比方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周，亚新非政府论坛首次年会，G20，峰会协调人会议等，那么每次我们的其实这个志愿者都会受到这个大会的组织者的好评，其中我觉着可能一个比较出名的就是国研哥朱彦珍，朱冠珍。那么他在参加 APEC 志愿服务时被评为全国优秀志愿者，那么而且收到了是习近平总书记夫妇的邀请出席国宴，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耀。 对对对，这些活动其实也就让同学们锻炼了自己的这个能力。 是的。 同时还会有一些外国政要啊、外交官啊来学校里来，比如说访问啊什么的，这个时候也会有学生可以去现场跟他们的交流吧。 是的，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每年都会有这个外国的政要啊、国家元首啊、那个高级外交官呢，还有一些大使会到学院做演讲。那么他们的演讲的话是直接面对学生的。那么学生就会有一些这个机会啊，跟这些高级外交官或者是国家元首啊，那么总统啊等等这些高级的这个人员，然后对他进行交流。那么这一个平台的话，可能是其他院校这块是比较缺少的。我们这块是因为比较多一点啊。 对，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对对 啊，有优势。刚才从片花当中大家可能也听到了，为国家培养了20000多名优秀的毕业生，那么有近500人担任了驻外大使。这个比例其实相当高了。 对，是的。 好，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哈，这个外交学院同学们毕业之后的一些去向，而且比如说如果是深造的话，我们向哪个领域？ 深造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近几年我们外交学院的本科毕业生深造比例其实在上升的。往年基本都维持在50%左右。那么2017年我们今年统计了一下，大概占了54%。其中呢，考研大概占了20.48%，那么在双一流建设高校就读人数的比例大概是占98.53%。那么学校也基本就是我们的本校，然后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那么这是一个考研的。 那如果要就业都去外交部吗？ 不会的。 啊， 那么这个就业的话，那么仍是以这个外交外事单位为主。那么他的去的话，以外交部这个为首吧，外交部为主，那么这个国家的一些部委包括商务部委我们都有去的。那么还有其他各省的外办。其他的毕业生仍旧是设计这个以突出一个涉外的为这个特点。依然是在大外交的展现。来做工作。那么比方说到事业单位，那么主要是担任高翻、国际问题研究、社会联络和社会服务等，那么，新闻媒体的话，主要去这个新华社国际部，新华社对外新闻编制部等。金融行业，主要从事的是国际金融业务，包括中国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汇丰银行等等， 好，这是一个毕业的去向哈，也供大家来参考。好，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关于外交学院。那么在广告之后呢，大家的问题啊，如果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过来，我们请池处长呢来给大家做更深入的介绍。好，那如果要参加4月14号我们的现场讲座的话，大家需要拨打400-650-7766来提前的预约。

啊，这是整个这一个排名的情况。那么文科一般超一本线60分左右，理科超一本线100分左右。 嗯， 那么我是指高考的实考分。 实考分哈，还有一位朋友想要了解一下外交学院这个对于毕业生外语的具体的要求。 对外语没有具体的要求，但是对口试成绩需要有一个单独的要求，只要合格就可以了。 合格就可以了哈。好，那好，这是大家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要替家长们关心一下哈，就是我们的大一新生会到哪里去学习，比如住宿啊，因为很多学校现在都已经搬到了郊区。 是的，目前外交学院有两个校区，一个是在张乐路校区，一个是在昌平沙河。有一个沙河校区，从目前我们学生的这个学习安排来看，我们的大一、大二、大三，是在沙河校区，大四回到张乐路校区。 嗯，好，那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的朋友在问哈，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微信平台上其实您是可以回听往期的内容，比如今天的节目您明天可以听到，同时呢关注这个小程序建院14号您可以实时收听。在我们的这个家长群当中啊，今天已经把方式推荐给了大家，大家呢可以随时的关注。那么如果是收听广播的这个听众朋友呢， FM107.3 AM1026 啊，大家都可以听到，我们都是正在实时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七点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首播，次日早7: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下面我们来了解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的百年名校，前身为创建于1902年清末规模最大、设计最新的三江师范学堂，是中国现代科学的大本营，中国自然科学的发祥地，被在校师生和社会公认为中国最温和、最安静、最适合做学问的大学。南京大学是国家985、211首批重点建设的9所高校之一，入选国家一流大学建设 A 类高校，15个学科入选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南大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办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寄予厚望的5所顶尖高校之一。在2017年自然指数排行榜中，南大位列全球高校第12位，大陆高校第2位。南京大学坚持办好中国最好的本科教育，创新设计的33制人才培养体系，通过将100%的课程开放给全校本科生选择，实现100%的专业和100%的发展路径的自由选择，并因此荣获全国人才培养最高奖第7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唯一高校独立完成。在南京大学读书，你不仅能够得到最深厚文化底蕴的熏陶，也能够获得良好的发展机会。其中1/3的毕业生走向了世界知名高校继续深造，超过4/5的就业毕业生集中在江苏、浙江、上海、北京、广东等地，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终于见到了南京大学的招办主任赵明。赵主任你好。 主持人你好。 终于见到真人了。欢迎您，来亲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那您说说，就是2017年呢，南京大学一共录取了北京多少学生啊？ 2017年呢，我们在北京的招生计划是37人， 嗯， 实际最后录取了，我们一起录取了43名学生， 43。 实际上来讲，应该说，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生源质量好， 生源质量好，我们扩大了。招生计划，其中呢主要是同分的学生，我们实施平行志愿以后，我们对北京的学生，特别是同分的学生，我们采取了全部录取的政策，所以为什么会一下子增多了，对吧？这也是我们应该说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我们也希望在2018年，北京的生源能够继续的稳定，继续的很好，那我们也一样继续实施这个政策，能够招到更多的 北京的学生。 对，就是说我们同学们不用害怕同分，只要同分我们就都录，是吧？ 对。 嗯，这也是平行志愿下分数扁平化哈。但是如果评分大家也没有关系哈，都可以被录取。这是2017年啊，这个南京大学收录了43名同学。那么今年的计划也差不多，跟去年相比，有会 应该说我们总的招生规模没有改变。 嗯。 学校的总的招生规模和2017年一样，3300人。 嗯。 按照目前应该讲教育部实施的政策来讲的话，在各地都是不增不减， 嗯， 所以这样来讲的话，没有大的变化的话，应该讲我们还会维持去年的，37人这么一个招生计划， 嗯， 去年是理科27人，文科10人，这么一个指标， 那如果要报考南京大学的话，在这个排名上，我们同学怎么样来参考呢？ 我想可能，再过不了时间。不长的时间，可能同学们都会拿到一本我们教育考试院发的一个参考书。 嗯。 这里呢，我可以这样说吧。平行志愿实施以后呢，应该讲我们这几年在北京的生源应该讲还是基本比较稳定。 嗯。 而且呢，文理科来讲的话呢，应该讲还是可以供大家一个参考。 嗯。 应该讲理科，我们大概在950名之前吧。文科大概在350名前的学生就可以大胆的来填报南京大学。 嗯，这个排名大家呢记好了啊，还有很大的参考性。这是南京大学的一个门槛儿啊。那刚才呢在这个我们的录音当中其实也听到了，就是南京大学呢坚持办中国最好的本科教育，它的33制的人才培养体系。据说在南京大学读书呢，本科4年的这种学年的界限已经被淡化了。那这个33制的改革的内容主要指的是什么？在这4年之内如何来铺开这3个阶段呢？ 实际上我们把这4年来分成为3个阶段。 嗯。 第一个阶段的实质上来讲是一个基础课的阶段，就是学生一般用1年到1年半的时间是打基础，一个宽基础，然后第二年呢从事这个专业的学习。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就是跨专业，也就是可以从事毕业设计啊等等各方面的，最终为自己的毕业来做一个奠定。如果你要跨专业的话，这时候也可以做一些辅修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学习。 嗯， 所以整个33制来讲，对学生来讲，我个人认为真的是可以在通过这个一个教学的改革，可以获取很多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比如第一，我们的所有的课程都是100%的向学生开放。 嗯。 学生可以自由的在网上进行选修课程。 嗯。 完全按照自己的志愿意愿来进行合理的安排。那当然本专业的必修课那就是必须完成。所有的辅修的那些课程以外，可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进行安排。也可以说这样吧。我们的学生3300人就可以每人不同样的一张课表， 嗯， 实施在你的面前。除了可能北京还没有实施，像有一些地方实施这种在中学进行选科的学生， 北京也要实施， 你马上要实施， 对， 还没有实施。就是选科的学生来讲的话，语数外三门是在一个班里学， 嗯， 然后辅修的其他一些课程就各自到各自选修的课程当中学习。那这样来讲，实际上在南京大学也就是这么一个模式， 嗯， 每人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完成自己的学业。 那也就是说跟现在的北京的新中考是一样的，这个每个人可能都有一张课表，就是因为你选择的科目不一样，所以呢这个你的个性化的选择已经是细致到每个人了。这就是把最大的选择权交给了学生，你完全可以自己选择，然后学校去配合你的课表来给你上课。 对，这个我们一句通俗的话叫，你的学习你做主。 那2017年的时候南京大学实行了大类招生啊，那这个大类招生和我们这个33制，其实大类招生也是更多的让同学们有这个入校之后的专业选择，他们两个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没有矛盾， 没有矛盾。 应该讲我们在大类招生在原有的基础上，应该讲对学生应该讲再一次的给学生一个充分的选择的权利。 嗯、 因为本来讲在我们这儿没有一个转专业的这么一个门槛， 嗯， 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学生如果你要想转某一个专业，我们每一个专业都有一个准入课程，那你学生必须先去上准入课程，了解这个专业的学习的东西以后， 嗯， 感兴趣你再转入， 嗯， 而不是盲目的我想转，或者听到这个社会上或者是什么一个人的说法以后，那我一下感兴趣了然后我也转，那不是这样。就是我们必须去完成准入课程这两到三门课，然后通过一个面试，通过这个以后你就无条件的转。那其实大类以后呢，我们依然这个还是保留了，我们可以跨大类的进行转。所以应该说实施大类招生以后，应该说学生的一次选择上面变成了二次选择。第一，你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按大类来进行一次选择，到了学校以后你在这个大类里再一次来进行选择。所以应该讲把学习的这个主动权完全的交给了学生。 嗯，对。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南京大学一个这个他自己独有的啊这个三三制的教学，就是把选择权给了学生。我们微信平台上也有大家会问的一个问题哈、啊、去年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南京大学的强势学科或者我们说的优势学科是什么。 那是比较多 啊、 哦。 您找那个， 我这不就一，因为南京大学呢，在上一轮的这个教学评估当中，一共我们有27个学科进入了全国高校前10。 嗯。 今年的双一流的建设当中呢，我们有15个学科进入了双一流的建设。 嗯、 应该讲， 选哪一个都是强的。 所以这样来讲呢，我希望同学们呢还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进行选择比较好。 嗯，好，我一说强势学科赵主任都强呀是吧，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就是凭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喜欢哪个你就挑哪个，都是强的啊。好，那大家的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哈，相关的这个深造和就业的这个比例和去向，深造的途径和比例，就业我们去哪儿，薪酬待遇怎么样。 应该说这几年我们就业的这一块应该讲一直稳定在98.6以上， 嗯， 应该讲这个还是比较高位的。南京大学本身是一个研究型大学，我们有65%左右的学生都是升学走这条道路。 65%的升学。 其中呢一般来讲呢，我们大概有在这当中有2/3的学生呢可能是留在国内，有1/3的学生呢会出国。所以我个人认为就像我们在座的这些大学里，我们的学生进了学校以后，只要你认真的去学，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好以后，我想你一定不会为就业去发愁。如果说你进入大学以后， 出来之后找不着工作， 你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我不怪学，我这时候真的是不是怪学校，而是怪你自己。你这4年你做了什么？你干了些什么？为什么你的学生，你的同学，他能拿到一个人能拿到2个或者3个 offer， 而你为一个 offer 还在发愁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了， 就是好好的平台让你给糟蹋了， 对， 是不是？好，那这个是有关就业和升学方面啊，所以说大家呢选择南京大学可以有继续去深造研究，去研究型哈、啊，研究型大学，让自己成为研究型的人才。同时呢，其实有了这样的平台，不用去发愁你未来的机会哈、啊。好，那国际交流方面啊，我们有什么样的机会啊？ 应该讲、啊。在国际交流这一块来讲，南京大学一直走在全国高校的前列。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应该我们就成立了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这是当时称之为不出国的留学。当然随之这么多年一直发展下来，应该讲我们的校长曾经要求提出这样一个要求，就是我们在校的本科生必须有一次出去交换的机会。 嗯， 所以我们现在每年大约有1/3的本科生都要出去交换。 对吧？这个应该讲，在南京大学出去交换已经不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事情。如果你不出去的话，那可能还真的很少。 嗯， 哎，你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因为平台已经打开以后，各种各样的机会都摆在你面前。 嗯， 所以说，不用为这个出去交换或者出去学习啊，来发愁。 这已经变成了一种常态， 一种常态。 不出去是比较奇怪的。 对对对，你像我们另外我们，有一个我们的。应该讲现在是校友啊，徐新提供了一个奖学金，每年付派学到美国，每个一共12名学生，每人提供$50,000的支持。 嗯， 这个他就是去常青藤高校去学习。 嗯， 就是学校来讲，包括我们还有校友提供我们对困难学生的这个奖助学金，给他提供学习的机会，就是这种一些辅助的或者是有助于我们学生交流交换这种方面来讲，越来越多。 嗯， 所以特别是到了应该讲我也自己也感到非常自豪，就是你到了南京大学以后，应该说在这一块上你只要有需求，你有想法， 嗯， 那学校一定会来满足你。 嗯，好，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录音当中我有一句话说是社会公认的最温和最安静的大学，这个我们怎么样理解呢？温和和安静。 安静呢，我是这样来理解，因为呢，我们尽管我们就是地处长江中下游，紧靠在上海，但是呢，它远离了那种这个 没有上海的喧闹 喧嚣， 嗯， 这个又离开了北京，对吧？这个很多很多来讲的话，就是能够沉静下来， 嗯， 安安静静的去做一点事情，这是我个人从字面上的这么一个理解。但是真正来讲的话呢，南京这就是南京大学的一个传统， 嗯， 就是这么多年来，不论在任何一个时期，南京大学的老师们始终是踏踏实实， 嗯， 认认真真的在做好每一件事情， 不浮躁， 不浮躁。 南京大学相关问题哈，大家还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来提问哈。其实刚才赵主任说到了一个，其实跟其他的像外交学院啊、国际关系学院像这样的这个非常知名的高校，可能都有相似的特点哈，就是说同学们在这里需要你更努力的去学习。那比如说国际关系学院，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呢，大家也有问题在提问哈，比如说像我们在大二大一期间，我们对于学生的管理是不是也是那样的，比如说严格呀，或者说是像1:6:20似的，就是那种1:1的。 对，国际关系学院应当说在管理上是比较严格的。首先我们实行的是本科生导师制，学生一入学的时候就会为每一个学生配备导师。这个导师呢，跟区别于写论文的学业指导那个导师，他实际上是生活指导和学业规划指导，实际上是为学生提供实现精细化的管理。另外呢，我们学校还有个比较好的传统，到目前学生依旧坚持出早操，坚持晨读制度。学校会组织学生们出早操锻炼身体，同时还安排专门的教室提供晨读，提高学生的外语能力。另外一方面呢，学校也组织学生参加国际会议、体育赛事等志愿者活动。我们学校党委书记就曾经说过，需要国关，只要来到国关的每一个学生都一定要参加一次全国性的政治活动或者是国际赛事的服务工作。 嗯， 先后为北京奥运会、 APEC 会议、大阅兵、读懂中国一带一路等高峰论坛提供志愿者。另外也有大批的学生在颐和园长期提供中英文导游的志愿者。这些举措都实现了从素质方面来提升学生，因为我们紧挨着颐和园，毗邻清华北大，所以这样一个环境非常好，有助于学生提升国际视野、人文精神和创新能力。 嗯，刚才其他两所学校都说了在国际交流方面的一些优势哈，像南大就说了，其实不去才奇怪呢，是吧？那国关在这方面呢，有一些什么样的，比如说措施呢，让学生参与？ 总体上来说，国关国际化分为引进来和走出去，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长期聘用外籍教师，因为我们是语言类的学校，所以语言方面有大量的外籍教师。另外就是学校开设了为期，就是每个暑假的时候开展国际化小学期。这个国际化小学期是全部聘请国外的 老师来作为教学的，另外就是也有国际合作的，美国、丹麦、法国等一些国家进行国际合作，还有一个就是学生鼓励，学校鼓励 学生参加多种 形式的交流，这些交流在国外获得的学分呢，我们也会纳入到我们的成绩单里边，纳入到学分体系来。最后一个呢，就是响应国家的政策，积极推荐学生到国际组织去学习和工作。这几年我们在国际组织这项工作上，国关应当是获得了不少的战绩，一直都有学生在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等一些地方实习或者工作。 嗯，好，那我们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这个外交学院哈，就是说历年的招生的一些统计资料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都能够下载吗？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招生网站现在正在改版，近期可能就要上线，但是现在老的网站呢可能正在导数据，有些不稳定。请这个各位家长和考生多多原谅。 如果说出现无法下载的情况，大家也可以稍等一段哈，这段更新的过去之后啊就可以正常的运转了哈。 是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赵主任，南京大学说听说外国语言文学专业有身体方面的要求是吗？ 我个人是这样来理解这个问题的。 嗯， 就是因为本身对于外语专业来讲，我们的孩子还是最终要就业。 嗯， 因为本身涉外的一些可能会比较多。 嗯， 比如讲对肢体啊或者其他一些方面，就是应该不太适合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还是从这个角度来去理解， 就是为考生未来的就业来考虑。 对 啊，双刃剑在这个微信平台上说，南京大学自主招生临床医学专业，2017年，有没有录取北京的学生？这个对， 这个应该我记不清楚了。自主招生呢，我想了，多说两句。我们的自主招生，到报名的截止时间到4月10号，我希望呢，北京的考生如果符合我们报名条件的，在这2天当中，大家积极的踊跃的报名，因为这个过了这个时间，你要想确实也没有了。 还有一天啊，还有一天， 10号截止， 还有一天。好，那这个还有国关的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有没有校园开放日啊？ 国际关系学院每年都举办校园开放日，具体的时间呢，可能在参看我们学校网站，学校都会提前公布。 好，那每个学校具体的咨询方式哈，在这里呢，我们就不一一给大家做介绍了。明天我们推送的微信内容会有更全面的，比如说电话呀、邮箱啊、招生网等等哈，包括南京大学的地址、邮编，我们都会呢写在上面，那么也被呢大家更好的来了解这几所学校。那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南京大学外交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相关的问题，我们通过这一个多小时的节目给大家呢介绍这么多。更具体的内容我们精编之后呢也会在明天的文字当中推信微信文字推送，那么也大家呢可以注意收看。那么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主持人。 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我们来做客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化工大学、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和湘潭大学。关于这三所大学您有什么要问的，微信平台上您可以留言。同时呢4月14号教育面对面呢携手进化学校将举行加油考生系列的第二场讲座。题目就是从一模考试透析高考命题趋势以及志愿的填报。那么欢迎大家呢去参与啊，收听收看。预约电话呢是400-650-7766。同时呢还有一件大事儿，就是我们教育面对面呢精编的2018年的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的汇编手册，汇编了86所高校今年的高招政策。那么大家呢可以微信搜索“京华学校”，关注“京华学校”获取参与方式，或拨打400-650-7766提前预约。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我是杨洋，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